乐提示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。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京剧《苏武牧羊》。在剧中，张学金扮演苏武，黄汝平扮演胡阿云。先请听《望家乡》。 Thank you. 到相公是非一时啊，梦里白兰 苦海困， 是别忙把忠心不改呀、 千古传。